各位在三藩市湾区的手足兄弟姐妹，你们好，我是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的郑敬基，亦都是大家以前所认识的酒杯敲钢琴或者卡拉OK或者烈火红心的司徒拔。不过我今天是大家一样手足郑敬基。好多谢你出来，因为你们每个人一出来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呢，就做紧帮香港现在好多好多不能够做任何事的香港人，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脚，成为他们的声音，成为他们的行动。我觉得最重要的话，就是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人记得香港。由六四开始至到六一二，这整个星期和日后里面，我们每一个重要的日子，甚至乎每一日，就好像今天这样，我们都要聚在一起，找一些手足去分享香港，挂住香港，和为香港做一些事。我哋今日咧，除咗星门之外咧，你哋大家出咗嚟咧，我哋真系除咗唱《荣光归香港》之外，我哋最紧要嗰样嘢就系话，我哋要知道，我哋要令到我哋身边嘅即系呢边嘅城市嘅人，就算佢唔系香港人，佢都要了解我哋香港发生嘅咩事。最重要嘅就系有好多知名同埋不知名嘅即系无名英雄，佢哋原本系冇罪。他们有家庭，他们有仔女，好像你和我一样有另一半，有他爸爸妈妈，但是因为为香港发声争取民主，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自由，还押了在香港是但一个监狱里面，这个是一点都不公道的。所以我们要成为他的声音，我们要一起讲释放所有政治犯，因为香港的人是应该拥有这个集会和平集会的事，就因为我们走出来用和平表达就被人即屈辱了，在这个监狱里面是一个不公道的事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家走出来，大家聚在一起，成为大家的力量，成为大家的手足。我自己有一个基督徒，圣经有一句讲到，就是当一个肢体受伤，整个身体都会受痛。所以我们今天成为一个肢体，这个就是我们香港人这个肢体。当我们整个 body 里面有手足受了伤，有手足被困的时候，我们义不容辞要走出来。我们不单止要讲光复香港，时代革命，我们要跟世界讲释放所有香港的政治犯，释放所有香港政治犯，因为根本就没有政治犯。最后我在这里想代表自己，在这个小小的香港台，我们这边 Hong Kong Station 里面，我知道呢有不同的城市里面都有我们的听众。我希望藉着这里，大家能够成为一个互相的力量，我们要守护香港，我们要光复香港，时代革命，五大诉求缺一不可。多谢大家，我是郑敬基。